攻读编年记上一编族谱第一章，从亚当到亚巴郎的族谱。亚当，舍特，厄诺士，克南，马拉累尔，伊勒德，哈诺克，莫突舍拉，拉莫克，诺厄，闪，韩和耶菲特。耶菲特的子孙，哥莫尔，马哥格，马代，亚汪，突巴尔，莫舍克和提拉斯。哥莫尔的子孙，阿士格纳次，比法特和托加尔玛。亚汪的子孙，厄里沙，塔尔史士，基廷和多胆。韩的子孙，故事米兹纳因、普特和克纳罕。故事的子孙，瑟巴、哈维拉、撒贝达、拉阿玛和撒贝特加。拉阿玛的子孙，舍巴和德丹。故事生尼莫洛德，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强人。米兹纳因生路丁人、阿纳明人、内哈宾人、纳菲突新人、帕特洛斯人、加斯路人和加菲托尔人，即培类舍特的祖先。克纳罕生长子七董，次为赫特、耶布斯人、阿摩黎人、基尔加士人、西威人、阿尔克人、西尼人、阿尔瓦德人、泽马黎人和哈马特人。闪的子孙，厄兰、亚述、阿帕格沙德、路德、阿兰。阿兰的子孙，伍兹、胡尔、格特尔和莫舍克。阿帕格沙德生舍拉，舍拉生厄贝尔，厄贝尔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子名叫培类格，因为在他的时代世界分裂了。他的兄弟名叫约克堂，约克堂生阿尔摩达德、舍勒夫、哈扎马韦特、伊拉、哈多兰、乌扎尔、迪克拉、厄巴尔、阿比马尔、舍巴、敖菲尔、哈威拉和约巴布。这些人都是约克堂的子孙。阿帕格沙德的子孙，舍拉、厄贝尔、培类格、勒武、瑟鲁格、纳荷尔、特拉黑、亚巴郎、即亚贝、拉罕。亚巴郎的儿子是伊萨格和伊士玛尔，以下是他们的后裔。伊士玛尔的长子是乃巴约特，自为克达尔、阿德贝尔、米贝散、米士马、杜马、马萨、哈达德、特马、耶托尔、纳菲士和克德马。以上是伊士马尔的儿子。亚巴郎的妾克突拉所生的儿子，奇莫朗、约克商、莫丹、米德扬、伊士巴克和舒哈。约克商的儿子，舍巴和德丹。米德扬的儿子，厄法、厄菲尔、哈诺克、阿比达和厄尔达阿。以上都是克突拉的子孙。亚巴郎生伊萨格，伊萨格生厄萨乌和以色列。厄萨乌的儿子，厄里法次、厄乌尔、耶乌士、亚兰和科拉黑。厄里法次的子孙，特曼、敖马尔、泽菲、加唐、克纳次、提莫纳和阿马勒克。勒乌尔的子孙，纳哈特、泽拉黑、沙马和米扎。瑟伊尔的子孙，罗唐、绍巴尔、七贝红、阿纳、迪雄、厄泽尔和迪商。罗唐的儿子， 和黎和和曼、罗唐的姊妹提莫纳、韶巴尔的儿子阿里扬、马纳哈特、厄巴尔、舍菲和敖南、基贝红的儿子阿玛和阿纳、阿纳的儿子迪雄、迪雄的儿子哈莫朗、厄士班、伊特朗和格朗、厄泽尔的儿子比尔汉、扎王和阿敢、迪商的儿子伍兹和阿郎。以下是在以色列子民未有君王统治以前统治鄂东地的君王。贝敖尔的儿子贝拉，他的京城名叫丁哈巴。贝拉死后，波泽拉人泽拉黑的儿子约巴布继他为王。约巴布死后，特曼地人胡商继他为王。胡商死后，贝达德的儿子哈达德继他为王。他曾在摩阿布平原击败了米德洋人，他的京城名叫阿威特。哈达德死后，马斯勒卡人撒莫拉继他为王。撒莫拉死后，河间的勒和波特人沙乌尔继他为王。沙乌尔死后，阿格波尔的儿子巴尔哈南继他为王。巴尔哈南死后，哈达德继他为王，他的京城名叫帕伊，他的妻子名叫穆塔贝尔，是莫扎哈布人马特勒德的女儿。哈达德死后，被鄂东族长的是提莫纳族长、阿里亚族长、伊泰特族长、敖和里巴马族长、厄拉族长、披农族长、克纳次族长、特曼族长、米贝扎尔族长、马格迪尔族长和伊兰族长。以上是鄂东的族长。